孤单是座城堡，让人敬仰却处处防御。你的温柔那么缓慢，小心翼翼，脆弱又安静。也许我们都已回到这次面对的幸福是等的来临，因为太珍惜所以才犹豫，忘了先把彼此抱紧。我不是流言，不能猜测你疯狂的游戏需要谁准许，别人怎么说我都不介意，我爱不爱你日久见人心，从一寸光阴换一个世纪，摘一片苦心 歌曲《泰国情歌》为电影《情圣》的主题曲，由原唱胡明志担任音乐创作，肖央、乔杉、艾伦、常远演绎。歌曲的洗脑调性和电影的喜剧气质相互契合，轻松诙谐幽默的电音曲风，一起来听到这首《泰国情歌》。 如果你跟我谈情说爱， 我让你 same same 每天都紧张。 你是我心中闪闪亮亮的女孩，想给你拉个黑代表我的爱，带你逛个看你想买的我都会买，买完了就去做秒拜拜。 不可取代闪闪亮亮的女孩，对你的真心希望你会明白，我也会马上起瞬间的开我的 style， 会让你身体健康 oh my oh my oh my oh my oh my oh my oh my。 但是我不太会说台，只是偶尔会跑去喊娘。如果你跟我谈情说爱，我让你天天每天都精彩呀呀。 你是我心中最帅的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情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 dream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，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除了刚才听到的这首泰国情歌之外，影片的主题曲《不想上班》想必也是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，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肖央《不想上班》。 有 Michael Jackson 陪我跳个逃亡，好像回到年少无知的情况，随手就能摘下星星和月亮，让我疯狂，让我一时嚣张，让我脱光那黑压压的西装，让我呐喊，什么我都不管，依然决然要跑到南极晒太阳。 对不起老板，我不想上班。对不起亲爱的爹娘，我要把钱统统花光。对不起老板，我不想上班。对不起别再找我麻烦， 我只想要吊吊郎当。 哦嘿呀 不要

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 dream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。 It had to be you. 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昨日担当，昨日感想，昨日转眼就跌撞。夏时梦长，秋时愁短，清冽途上不远望。薄情于痴，谈笑于忘，世情冷眼 泪。不管是理想三旬，还是霓虹深处，第一张专辑当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理想这个词儿。从第二张专辑的筹备开始，一直都怀着期待去揣测一如年少的模样到底会表达什么。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陈鸿宇一如年少的模样。 迷几句爱人流绵长，多少凉薄世态可动荡，还有孤独要安康，多少遗憾自负存念想，唯有时间不可等。昨日转眼就跌撞，夏时梦长，秋时愁短，清冽途上不远望，薄情于痴，谈笑于忘，世情冷眼眉间长，难与疏淡，难在得失，难是求而 其实所谓一如年少的模样，初看来很像成年以后对少年心境的坚守。而关于成长中心境的变化，同名作品呈现了各种前后冲突的对比，写少年时如何担当敢想，后来又如何奔忙失望。但是种种转变在新版的行歌当中体现得更为透彻，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陈鸿宇《行歌》。 成长是一场游戏，勇敢的人先开始，跌撞在慌张前行，不说回头。在草长莺飞的季节里，喃喃低唱，走过人潮汹涌，忽然止步。怎么热烈时一步，倦怠一步，回望阑珊处，从前轻狂绕过时光。常失去前赴枉然的意义，无论你懂得与否，不能回头。从哪儿来要往哪儿去，曾听爱的人说起，就此匆忙错过，不必回头。行歌在恍然半生的豪情里，不再多想，走过平淡日常，忽然止步。怎么伶仃时一步，默然一步，回首梦尽处，从前轻狂绕过时光。行歌谁在一边走一边唱，一边回头张望，有些苦涩失重都要去唱。怎么这些年不会失望，也不太提起过往，从前轻狂绕过时光，让我们彼此分享，互相陪伴吧，一起面对人生这一刻的孤独。 陈鸿宇曾经说过，理想三旬是成名作，而不是他的代表作。那他的代表作是哪一首呢？在陈鸿宇心中，他认为是途中。下面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陈鸿宇《途中》。 不虚然，不吟唱，只是多行囊。或山王，你要去的地方，四月细雨春忙，抬起抬起希望，听街声，闻石矿，或走俗寻常。青戈壁，过断桥，踏入泥土香。一根烟，给路客，揭发着星光。钱抹在鞋跟上，无所谓远方。趟出这片枯寂，就趟过生长。遇见风。起水浪就遇过虚妄，人如情可回望，就忍过喜欢，一如年少模样。苦旅一壶冥想，欢喜一壶追望，要去的地方，一清楚有时钟，更新更欢畅。 沿途必走齐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。 想大致去的勇气。